锵锵三人行，哎呀，接下来的话 他会说吗？ 恭喜恭喜恭喜文涛！ 哎，说不出像谁呢啊？ 怎么像这么像？ 哎，咱们这圆润了， 明年三月大家一起来排队认， 圆润了。哎，我但是你刚才往这一坐，我看不出肚子哎。 真的吗？现在是四个，今天录影的期间大概四个月吧。 那就是 16周、17周， 明年三月我们要迎来小飞。 哎呀，那真的恭喜！我记得四个月前 互相恭喜，互相恭喜。 我四个月前不在香港啊，我四个月前不在香港。 我四个月前 在哪儿？你有四个月没来，正好四个月没来香港录影。不是， 我每个月都有几天在香港的。哎呀，我铁人得把咱俩打死。哎，铁人开心了哈。 哦，还不错。 哎呦，真的是。 没有，他其实有点吓到。 他怎么吓到的？ 因为我们才结婚两个月。 不是计划内的吗？ 是计划内，但是你大家都说很难吗？要试啊，要，所以我们真的觉得很幸运，就没想到。 这个要数学要弄好。你刚自己说结婚两个月， 对啊， 然后 现在是我五月才结，我们六月有宝宝的， 奉子是奉子成婚吗？ 不是不是，真的不是，五月六月蜜月宝宝。 男的女的你现在知道了吗？ 知道，男生。 能透露吗？啊，是男儿子。 儿子。 哎呦，儿子好哎，铁人。 现在想认了是吧？ 小铁人好了是吧？哎呦， 反正。到时候看哈，反正 到时候看， 到时候 耳朵大了就应该像我。 没有， 就不是那个幼婷，你这个第一次怀孕是吧？ 是 对对对，我是说在咱们节目里第一次怀孕了。 对， 这话也不对是吧？我是说你得跟锵锵三人行的这个关心你的这个观众汇报一下这个初次怀孕的这个心情和感受啊。 就是先当然是开心，然后。我们知道的时候呢，我就哭了两次。嗯，第一个哭呢，就是竟然就是马上就有了宝宝，很好。但是第二个哭呢，就是明天要去吃日本料理，就不能去吃了。 为什么？ 因为不能吃生鱼片啦。然后刚好我们宴的隔一天，我们有要订了一个很厉害的日本餐厅，然后我就马上哭，说那明天那一餐怎么办？就第二个哭，然后再来接下来其实就没有哭，就没有开心过。因为我的孕吐很严重，所以我上个班好辛苦。其实我现在是因为到第四个月就相对好一点，而且见到两位就是很开心。可是 没错， 那个在这之前，我的天啊，我觉得妈妈太辛苦了， 就是 坐车也想吐，看什么东西都不舒服，然后就一直病恹恹的，就是病恹恹的感觉。然后我老公的形容就是。因为我不喝酒，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感觉是这个，只是我形容给他听，他说这就是宿醉。他说你就是一整天都在宿醉，你每天都在宿醉，老婆。我说是，那就应该是这样。 孩子能让母亲嗨呀、啊，就是等，你知道吗？你现在全身 就是头痛、啊， 化学都不太正常的， 对 对吧？ 那我看最开心还除了是你们夫妻俩，还是你妈妈嘛。因为我感觉你母亲求了20年，终于你有小孩了，这样。 到我们 你妈哭了5、6遍了，我 倒没有，倒没有。哎，我的父母啊，我的婆婆他们都还蛮淡定的， 哎、 还行还行。 好，咱们就很期待啊。 对， 在我们这儿也是一个好的保胎的环境， 是不是？ 对吗？哎，胎教。就从锵锵三人行开始， 对， 他出来呢未必像咱们俩，但肯定跟他们一听说话，哎，是吧？ 你要放你一放你的声音，他就马上不哭 之类的。没错，你把我当傻神了，这是，哎，就是胎教嘛，是吧？咱们应该用好的榜样去教育肚子里的孩子。 对， 今天我要跟你说一个好的榜样。 好， 我们要说说学习陈光标，对吧？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胎教啊，让这孩子了解一下。怎么样去做一个大善人？ 嗯 啊、哦，你现在怀上孩子，你都不关心阿彪了是吗？ 我当然关心啊， 还是关心吧。 最近瘦了很多。 对，曾经就像你最近胖了很多是吧？ 还好啦，我已经尽量。 彪哥给台湾人民发钱的，你忘记吗？ 知道，在那个风灾的时候。 当时台湾人民对他是什么顶礼膜拜吗？ 嗯，其实也还好哎。因为他在台湾的宣传力度可能没有那么大，跟在内地的这个情况 有炒了新闻。他也来香港发过钱嘛，我记得好像没人理。 那你怎么看见了？你只有你一个人去领？ 我看新闻啊，说大家经过瞄他一眼，没人理啊。因为香港对这种事情怪怪的嘛。香港、 最近这个事情复杂了，就是他现在已经起诉报道他的这个媒体财新网。我全文看了这个报道，要照这个说，这就不是个娱乐话题了。 对， 我说这个财新的网的报道胆子够大的，就是说已经直接跟令计划令政策 牵连在一起了。当然现在法院已经受理了陈光标诉他们诽谤是吧，但是真假如何很难说。但是咱们可以看看彪哥最近的近况，彪哥最近的脱光膀的了，因为他要弄这个减肥产品嘛。 对， 减肥产品人家说他突然瘦了52斤。哎，又听你研究这个的，你觉得有可能3个月掉52斤肉吗？ 嗯，不可能，太难了。 是吗？是吗？ 你要吃东西，这种太快的瘦。 他说他是减肥食谱， 太不健康， 然后医生指导。 52斤、啊。 指导是很关键的。你看美国很多那种减肥节目都有啊，都有这样子啊。 但我不要说，如果当你胖的，当然包括没有到那么过胖到那种地步，但某一个程度的话，他一定要先做手术，接着才是那个食物的均衡，不然不 运动手术各种的。而且重点在于说减那个。不难嘛，也是有可能啊，不是没可能。重点是说之后很容易，很容易这样回来。你看他花了那么大的功夫，听说还动了手术什么，据说哈，都看到现在还是胖的、啊，你就知道了。 哎呀， 他是从要大胖变小胖还是胖的？ 啊，你这要求太严格了。 因为他没有发钱， 你不能照着人家孩子爸爸那标准去要求彪哥呀、啊。这他毕竟不是铁人嘛。来，但是咱们可以看看彪哥怀着冤屈，他做出了什么样的表现啊？瞧，彪哥当众说：“你们不是说我做了切胃手术吗？能看见我身上有疤吗？”哎，但是你再往下看。彪哥当时宣传他的这个减肥的这个食品啊，在唱歌的中途，哗一下谁都没想到就脱了。当然也有人看了这个，就是说这种手术啊，好像也有一种通过肚脐儿进行一个什么微创手术，说疤痕很隐蔽啊。彪哥在这儿冤屈，感觉啊，你再看下边啊，彪哥引吭高歌，哎，这就是这个马家辉说的，你觉得还是小胖是吧？ 我小胖，肉可能年纪大嘛，松嘛。 你跟 可是你看他的手臂， 手臂 我觉得彪哥有练，他还是有二头肌的感觉，你有没有觉得？ 对哦， 这样感觉还是有认真练瘦身，就是健身一下。 一样有人献花，你看彪哥，还再往下看，好，这就是他这个宣传的场合，你看有他的像。这是最好的企业代产品代言人了，自己现在时髦老板自个儿做代言、让好人先富起来，这是彪哥一向的口号啊。然后再看下边，你看彪哥慈善又慈爱，瘦身无需去切胃。哎，我这话说的也压点韵好。对啊，这是彪哥的这个头衔，现在被人翻出来很多个项目被质疑啊。你再看下边，说彪哥的这个公司里啊，有一个房子的各种各样的锦旗，慈善机构颁发的证书，但是呢，与此同时呢，警方在他的公司里发现了170多个说私刻的公章，然后彪哥呢又指控是帮他代持股份的什么人同乡，说是他们弄的，哎，结果那个同乡说等待法律裁决，现在这个事情弄得好像很诡异啊。 嗯，这只是说很可惜，本来且不管他这个捐慈善的这个手段是不是引起争议，但起码有这个心，但是没到最后还是跟政治啊。沾上边，我觉得那这样的话更没有人以后敢捐钱了，是吧？ 其实这个彪哥当年啊出道啊跟我都有点关系了，那个时候他还没这么有名。 嗯， 他一举成名是在那个当年四川大地震， 是 当时四川电视台搞这个一个赈灾晚会，全国的这种演艺人员都去了，分配我呀介绍他出来，于是我就在台上声情并茂的讲，我还记得讲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意识，对吧？听当时正在武汉开会，听说了大地震的消息，当即带着100人60台那个运载那个起重什么的机设备，哈，紧急入川，救出了多少个生命啊！这个哎，怎么着？他就是陈光标，就是我当时我就这么介绍，然后坐下一个穿着迷彩服的一个小胖子，那时候还没瘦，砰一下站起来，咔。咔咔咔咔就上台站在我旁边，哎，但是今天我看这个财新网的就是这个报道说，是当时根本就是摆拍的照片，说是几天之后才把所谓的这个说啊说那个大起重机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怎么就能从武汉一直开到地震灾区呢？说是在当地租的，甚至有采访的人是说是我租的，你说，哎，甚至也有人说是另计划安排的。 我的天哪， 那后面的政治假如那么高层次的机密啊，真的有待他们调查嘛。可是最让人感觉还是伤感的，因为我们都当做一个好戏啊，不管他什么好背景啊，那个像又廷说还是做好事嘛，发出了钞票还真的是钞票，还真的帮到人。可是很伤感，当一个那么好玩的喜剧原来扯出可能都是假的，或者说很大部分是假的。因为你刚说公司里面有那些印章，那就表示很可能那些钱根本没有到位的，或者说到了位其实都转回来转到他的口袋里面。那我觉得最伤感是这样，而且就像又廷说，让大家更是觉得说不敢做好事嘛。就算以后任何人做好事一定会担心被人家说你是假的，是彪哥第二， 就是说中国现在的首富是全世界最多的耶。那我不是说你有钱一定要捐钱，而是说他本来应该有个起个示范的作用，而那但是在中国就是最慈善冷漠的一个地方，因为大家不敢，就说也不是没这个心，可是有人不敢，也不敢公开的捐。那你怎么号召呢？慈善有时候需要一点号召的力量。所以如果彪哥的这件又出了事情，那这样之后还有没有下一个了？就会沉寂很久的感觉。 但是哎，你觉得彪哥是个什么人呢？比如说他的有一次，那是真的，就是说他说那个挑战冰桶那个挑战，他在零下多少度的那个冰里待半个小时，后来被人指出来，他最后自己也承认说是假的， 又是假的， 又是假的， 到底什么是真的？ 他里面放热水了。他没有真的在那么冰的地方待着，他自己讲的。 但是他也这么锲而不舍，就一直这么弄。那你觉得他是个什么人呢？是大，你觉得他是大善人吗？ 我觉得他出发点好，但他的手段上恐怕不，他就是说每个人做善事有他不同的目的，你可以帮忙人同时又帮忙自己，何乐而不为，是吧？所以我觉得彪哥也蛮强调帮忙自己的这一块，毕竟他也需要有个巡回，就是说我把钱捐出去我得有个地方赚回来，我不赚回来我怎么再捐出去呢？是吧？这是一个他想形成一个循环，就是只是这个循环我觉得他到最后今天就出了一个问题。 对，所以他公司里也有人说说彪哥前几年这个做好事捐给别人钱太多了，彪哥也得挣两年钱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原来倾向于认为这个彪哥啊，就是人群当中有一种啊表演性人格，就这种人有时候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他自己，永远那么激动，永远那么兴奋。但是呢，现在这几家媒体的这个揭底儿的这个报道啊，倾向于把我引导到一个我认为这是一聪明人呐，这是一有主意的，这是一理智的人啊。 对，没有看他本业是什么？我本来以为说他自己做了好大的生意，赚了好多好多的钱，然后用这种表演的方法、好玩的方法娱乐别人，也娱乐自己，无可厚非啊。然后来捐款哈、啊，可是看到媒体的报道，原来很多所谓捐出去的钱其实没有到位，或者转回到自己等等，那这样就背后一定会扯出很多的动机嘛哈。那假如重点还是说能够帮到人是最好，但我想起美国啊，经常有这种新闻，我记得以前还被拍改编为电影，就说一家美国南部的那个天主教的机构，也是经常搞一些很大型的跟宗教有关的活动，然后拉了一些项目过来，他除了筹款活动呢，人家大家觉得这个神父哈、啊，这个可以信任，那我们这些社区也想发展什么事业，就交给你，宗教也有他的附属的公司嘛，来做事情，他就接了很多的生意哈、啊，接了很多生意，然后那个故事就这样讲，他到最后被拆穿了嘛，可是他对来访谈他的记者就讲这个道理嘛，对，没错，我透过这种方式来拿到很多项目生意，赚到钱是真的，可是我因为我用这种宗教的名义号召了很多人来捐钱建设整个社区，那也不是假的，那真的是帮到人。那是你，请问你记者先生是不是宁可我什么都不做，宁可我就像一个老头坐在公园，然后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就跟一个贪官讲的一样，就是说我一手拿钱，但我也帮人民做事，所以你不可以怪我这个拿进来的钱在我口袋里。 我回应你这个问题，又廷啊，那个跟贪官不一样，当你用贪官两个字啊，贪是说他拿了不该拿的钱，他破坏了 法律规矩等等，滥用他的权利。 OK 好，所以我说假如有人，我因为我对彪哥的情况完全不了解，我不晓得他是人是鬼哈。 OK， 就是说假如他用表演的方式让人家注意他，我很红啊，大家信任我，觉得有喜感啊，好玩啊，所以哎，跟你喝酒，喝酒就好，我这个项目给你。 对， 哎，我这个项目不给你，也会给文涛，不给文涛给马家辉，辉不给马家辉给佑廷。不过因为我喜欢你这种表演，你刚才吗？这样，我觉得好玩啊，对不对？很有勇气啊，所以我没有破坏任何的规矩。哎、 是，但是家辉，这你就不知道这个大陆的水深了。所以为什么这个彪哥现在要告这个财新网，这个南方都、南都什么这几家接他底儿的这个媒体？因为如果讲的是真的话，他的指控者讲，就说这叫不叫中国首善了、这叫中国首骗。就是因为呢，他实际上，比如说。他声称捐了20亿，按照这个报道里说的 说是捐了20亿，说他们真的一查呢，可能只有几千万。当然有些人说了，几千万也比你一毛不拔强。可是问题在于呢，你看他收获了这个名声之后，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什么黄埔，他是搞拆迁回收的这个，那么给领导，给各地领导写信。写信就说这个工程叫招标啊，要不叫光标吗？给我，我有光，所以这我中标。 对， 给他呢，他在转包给别的拆迁公司去做了很多这个工程，获利呢据说也是特别大。那么你说像这样一种行为啊，当然而且现在就是引起了公安的注意了，对吧？这个发现这种，当然现在彪哥对外都是把自己摘得清楚，就说都是这些人别人弄的，不就跟我没关系。但是你知道就说哎，我觉得通过这个报道，它的事实要由法院来判断啊。但是我真是得到一个体会，就是中国人的账啊，经不住查的。中国这个国家，也不叫，不能说中国这个国家，就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个特点，也就是说跟西方的发达国家可能有一个很大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真的什么账都经不起查。这家伙一查，哎，比如说你多少人声称，而且我认为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不大关心。比如说今天我在节目这儿说了啊，我说哎，那个佑廷这孩子，我捐给他100万啊。好，没有人去真的关心是不是真的。你知道，就所以说他这个报道里就发现，彪哥可能把一个大楼呢捐了2次，最后还是自己的等等啊。就是包括你说你捐了多少间小学，哎，真的去查。中华慈善总会说他是不是会长啊？慈善总会说他是荣誉副会长，说我们这副会说捐了多少座希望小学，捐了多少座光彩小学，有没有啊？查无实据啊，没有这个学校。 我们这样倒过来看好吧？因为中国有一句话叫沽名钓誉 ，OK 哈？因为假如是这样，我们一般所谓的行骗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什么，然后我从这个里面获得很具体的好处，主要就是讲利益、金钱、钱。那叫行骗啊 ，OK。假如他的是说，我对外面说我捐2亿，其实我捐了2000万而已 ，OK、那我到底骗了你什么？名誉，名誉很抽象的啊。我告诉你，我不稀罕的，中国首善也不是我叫自己的，别人叫我的。所以他是假如就这一块的来说，什么叫骗？我们要定义清楚。等一下就听。还有另外第二个层次是什么？要对不起，因为我不讲完。第二个是说，假如他好了，有了这种名誉，他这样写信给地方不同的掌权的人啊，那你看我是陈光标，所以我是好人，你把工程给我，而他居然获得了 ，OK。坦白讲，我也经常想写信给李嘉诚，叫他把工程给我，我是好人，写信给郑英权怎么对的？因为是有制度的嘛。那收信的领导人、掌权的人。为什么因为你是好人有名誉的人名人我就把工程给你了，其实那个问题出在那边，所以我们要厘清很多的问题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当您捐2000万但是你对外说2亿的时候，这个名的形成就已经是假的了。就说你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是你虚叫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假象。那这样子的话，重点是你俩还有到底你就算只捐2000万，但我们现在看，如果我看报道，这个2000万我还不知道还是不是真的2000万下去，就你捐的还不到你的位，不到你说的那个数目，而且这个比较少的数目下，我还不见得往下走，所以我可能是0跟2亿的差距，而不是2000万跟2亿的差距。那这件事情上，那就是骗了。 那你所骗来的这个名所带来的这个对你自身不管公司的这些利益，那当然都是不法之财啊。对我来说我就觉得是这样，更何况还有就是你拿慈善这件事情，道德上社会当然都应该要去讨伐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就是你不能利用善心去吸引别人的同情然后换取金钱，这件事情不应该在这个社会上认为是一个等号。那这样我们以后，你知道那天我还碰过一个人来跟我打电话说，昨天我们要开个公益晚会，然后呢我就说哦好啊，可是那这样的话就是没有钱嘛，对不对？公益晚会都是所有来宾都不要钱。他说没有，我们可以分钱的。他说你来我跟你分成，我们只捐80%出去，20%的钱呢就是我们这些明星分掉。我说现在公益晚会是这么搞的、啊、他说因为他这样讲得好听了、啊、他说哦，因为呢如果我们你们都来了，不好意思每次都是让你们免费而来，所以我们当然是要给你们一些费用啊。但是我就发觉这是一个生意啊， 对啊， 这是一笔生意啊。因为你公益晚会很容易办啊，因为你讲公益你讲慈善大家都愿意帮忙，资源都来了， 对， 然后他这些资源是无成本的，然后呢你换来的钱以后呢他再利用你，这等于就像是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就是你先用个名然后把钱圈来了以后我分掉，然后一部分捐出。他说我真的有捐出的，听我也会告诉大家我们只捐80%，嗯，但是20%原来是后面的人分掉，这失去我对公益晚会的意义了。但是这是一门生意，就是他这个公司专门做所谓的公益晚会。 你我跟你说，不仅慈善是一门生意，我现在发现在这个，这是今天的这个资本主义啊商业社会的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变现。哎，不管您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它客观上就是可以变现。你有一个雷锋活到今天也能当代言人，你知道吗？也能挣钱呢啊，何况陈光标就是特喜欢雷锋是吧，然后又喜欢佛，就是。而且呢，你觉不觉得还有一种啊，你佩服他们这些人的心理素质。有一点你知道，就是我有时候觉得这个光标啊，这个标哥这些年呢转战全世界啊，就甚至到了纽约啊，我倒觉得有一种人格，就是斗志昂扬。我怎么觉得有一种斗志昂扬，你知道最近他说，有人说他是中国首骗，我又想到当年的一个中国首骗出狱了，就是穆其中。 对， 你这可能你都不属于当年改革开放法治市场不全的时候，我跟你说只有大陆能有这样的传奇，什么几车皮的罐头小商品换苏联的图154四架飞机， 那是真的吗？ 真的。他这你当年大陆什么情况，他从万县到北京的火车上碰见一哥们跟他聊，就说哎前苏联有飞机要卖，哎呀好，他又找什么川航啊什么的，最后这交易达成了。这就是那个时候那个蛮荒那个草莽英雄。然后呢他是个什么人，他在坐牢这么多年，当年我记得判无期徒刑，当年也是有人地摊文学上就卖，就说他是中国首骗，他是叫信用证诈骗。 对， 然后呢他在牢里，你知道人没为少为中国世界操心，他在牢里还想着中国人口这么多，他出狱之后还有大计，他比如说他设计的计划之一就是要让中国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口啊去非洲，非洲地广人稀，中国人到那儿开创一个事业。你知道他就一直都在想着这个人，你看就是当年他能够频频的能够做成事儿，也是因为在一个特殊时期利用了这个政治经济之间的这个灰色地带，他能够玩空手道，空手道大师。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又听这么能折腾的男人，女人爱不爱？ 太折腾了，不行。现在简单就是幸福。对，太爱出名了不太好。 这是能干大事的人，而且我觉得能干大事的人呢，我总不太相信他完全是理智。你知道吗？他有时候他得有这个激情，咱们就是有这个阴谋诡计，这个激情你，他真的就能哎，甚至假如说真的做手术。那就是这人真敢呐、 啊！这我这个这是看不懂的啊。第一个，假如一个人说减肥做切胃手术没什么大不了、啊， 但就不能卖那个健康食品了。 那也是可以啊，没有人说吃健康食品不能切胃啊，也没有切了胃更需要健康食品来补充营养。就是我觉得那个逻辑不太文明啊，因为假如说我今天要去美容去瘦身什么，我就做啊。 只要能够帮到我的，而且风险低的，哎，做那个切，严格来说不是切胃，好像有一种把你的胃 胃绕道手术，啊， 对，绑住什么的哈，微创很简单很基本的，比跟你洗牙差不多。你呢？你干嘛还要开个会来证明脱衣服给你看我没有切胃？有点莫名其妙。 所以从头到尾是他的诚信出了问题。那只是说诚信这个东西没有尺度去量它，我们连法律都无法去判定这个人的诚信，对不对？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社会或者甚至全世界社会，包括特朗普都这样，无法用个尺去量他这个诚信。当一个人打死不承认的时候，你就是眼睁睁看他讲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只能用舆论去希望他逼。